啊，地美天美人更美，没有任何遗憾嘛，只是每年我就发现越来越美。 美上加美。 对， 嗯，其实我呢，也是咱们一起直播长走十年了哈。 嗯， 我觉得通过长走十年的直播，我们也打造了一支广电直播好团队。 嗯，是啊，我们在直播当中啊，就是遇到一些很多的特殊情况，令我印象最深的，我突然想到，就刚才我们播报的这个寻人启事， 嗯， 每次长走啊，都会有一些小朋友会走失。在这里呢，我也要跟这些家长们说一声啊，咱们长走啊，享受美景和锻炼身体的同时呢，您一定要看好您的孩子，因为您是他的唯一的监护人。如果您的孩子丢了，是吧？您自己也非常着急。在这儿呢，我也希望今天参加我们长走大会的所有的朋友们呢，都是开开心心的、健康的度过今天的一天。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老婆，我带你踏青吧。 老公，你太 out 了，今年流行踏红，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壤，真是美极了。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对了，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 老婆，就听你的，盘锦红海滩走起。 这个春天不踏青， 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好，欢迎回来，我们现在是在长走大会的现场，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维嘉，看看他那里有什么情况。维嘉你好。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现场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维嘉。我就是在现场的感觉啊，就是时间过得真快，自从2009年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在长沟举办的，一转眼这已经第10年了，然后我们也是在长走的这个现场，然后工作了有十年了，也特别的有感情。这十年来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长走走进了咱们房山，也了解了房山，感悟到了房山。我今天在长走的现场呢，也碰到了很多这样的朋友，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也是感触特别的深。那我现在呢，身边就有一位就是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长走的一位朋友，他也有一些话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咱们的主持人来分享一下。现在呢，我就把这个电话交给他。 哎，主持人好。 哎，主持人好。 哎、 在这里、 哎， 主持人在这儿。 哎， 您说，我们能听到。 在长走啊，我这次是第三次来咱们的长沟参加这个长走大会了。前几年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太多感觉，但是觉得也很不错。通过今年以后呢，我觉得今年长沟已经变得非常不错了，已经变得更美了。然后各项服务啊，以及志愿者啊、停车秩序什么的，都比前几年的要好了很多很多。作为一个外地人，生活在咱们那个房山区，看到咱们的长沟能有这样好的变化，那不只是长沟，还有整个咱们房山区的变化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整体都越来越好了。希望咱们那个房山区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 喂，主持人。 哎，好，也非常欢迎您啊，继续在我们的长走大会当中呢，啊，明年啊继续参加我们的长走大会，也祝您今天呢玩得开心，身体健康。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谢谢维嘉啊，从前方发来的报道。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一位叫没那么简单的朋友，通过微信加加 OK OK 的拼音呢，找到了我们，他发来了多张他应该是在现场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上面的好多的合影啊，我不知道哪位是您哈，哪位是您？ 嗯， 挥挥手。好，然后他也发来了微信说，他说我是长沟的，也是首都编友会的成员，那欢迎这些成员朋友们，欢迎你们。他说今天师傅们放弃运营来到了我们的家乡参加长走，哎呀真不容易啊，陶峰哈。 嗯，是 啊。那这些朋友们你们加油啊，不知道你们走到哪里了，其实在这个走的路上啊，真的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是 可以说再回首泪眼朦胧啊，因为十年了，也没有想到十年这么快，也没有想到呢这么快就是已经长走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有很多组织长走活动的工作人员辛勤奔走在路上，又有很多呢甘愿奉献的志愿者服务在路上，还有很多热爱生活喜欢运动的朋友把汗水和欢笑挥洒在长走的路上，又有很多的老人孩子甚至是外国友人也携手在路上，可以说太多的画面，太多的场景，太多的回忆和感动。而且咱们的活动组委会呢也征集到长沟长走十年的一些感人的照片和文章，佳佳呢本来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于作者王房华写的题目叫做回归纯真的这位朋友的一个文章啊，他说的特别好，他其中有几句话我就觉得特别好。他说生活在繁华似锦的城市里，越来越繁忙的人们呢只顾着忙着自己的工作，都忘记了周围的风景，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现在呢，他说你还记得当初的追求吗？还记得未来的天空吗？他说你不要抱怨什么，因为鲜花和阳光呢其实随时都在你的身边，不要让这些不好的东西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一定要走到乡野当中去，让我们携手呢一起去找回最初的那份纯真。其实在长走的路上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帮我们回归纯真的这种感觉。那在长走的路上呢，其实还留下了很多的感动。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一位叫做也是组委会发来的这个消息里面啊，说一位叫聂雪迪的朋友连续发来了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上面呢都是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坐在轮椅上被志愿者推着前进。 是啊，记得这件事儿啊，我们的志愿者朋友们呢在每届长走大会呢都为我们的这些参赛的朋友们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我们上次我记得这个很多残疾朋友啊坐在轮椅上都是我们的志愿者推着他们走，想让我们参赛的朋友们肯定也非常有体会，在长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走到几公里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还不错啊，五公里吧觉得没问题，再往前走呢觉得稍微有点累，当你走到我们的折返点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力不从心了。那你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些志愿者啊推着我们的这些残疾朋友们在轮椅上走我们的长走的路线，有的时候是要上坡，有的时候路非常窄，所以他们呢就要保证我们的残障朋友们的这个安全是非常的不容易。在这里我们还得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长走大会的这些志愿者啊，同样也要感谢啊我们今天为了我们的安全保障的公安干警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 包括医疗工作人员， 对啊、 嗯、 我们还有很多的急救车啊随时待命，发现我们有一些朋友如果体力不支的话就会马上冲上去把他这个接下来，是吧？ 非常好啊，可以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长走十年是一个亲情之旅，爱情之旅，也是一个感动之旅。在我们感动十年长走的这个回顾到过程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一幕一幕又一幕，比方说刚刚开幕式上也有华冠的身影哈，咱们区的华冠从2009年起就连续6年在咱们长走的现场提供便民服务，为长走的朋友们现场提供水呀、饮料啊、面包啊、香肠、牛奶、饼干，哎呦都有点饿了，还巧克力这些哈，包括雨衣、遮阳伞这些食品和用品。特别我还记得有一位手机是139尾号是4072的朋友，哎，这位朋友。你还在不在？你在不在现场啊？今天有没有来？ 来不来参加哈？ 真的不知道他来没来，因为他 发给组委会的这个信息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外甥7岁就开始和自己一起长走了，每次都是21公里完胜。对于大人来说，你说坚持21公里，但是一个小孩才7岁啊，也能够完成21公里，真的很了不得。 确实不容易，因为我走过21公里，我深有感触。刚才咱们第一个到21公里这位朋友走了1个半小时，那是非常的快。我记得我走21公里是花了2个半小时，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这个腰已经感觉这个就是僵硬了。所以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啊！我们的朋友要参加这个21公里这个长走啊，一定要之前做点准备。要是不 活动活动， 哎，不断不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准备。之前这个起码1个星期啊，要恢复一下锻炼，否则的话真的是很难承受这21公里的这么大的压力啊。 嗯，刚才陶峰说到他曾经走过21公里的这个路线啊，陶峰，你那个有没有走过那个最险的那个位置，就是鳌头寨？ 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那个地方确实是比较难走，尤其人多的时候啊， 有点像山路十八弯哈。 对，大家得互相谦让一下啊，避免这个发生危险。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健康要排在安全的后面，然后呢，我们才能享受我们的美景啊，对我们的身体呢有非常好的这个健康作用。 嗯，是的，你看你是能够坚持21公里，可是一个小孩坚持21公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这位尾号是4072的朋友还说，不光是他的外甥一起走啊，他自己的小宝宝8岁就开始也跟他一起走，而且也已经坚持3年了。 哦，那真是不简单。 而且还留言说2018年我们还会来哦。所以我们再问哈这位， 相信今天他们已经在现场了 啊。你们在哪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加加 OK OK 的拼音，发来消息告诉我们你已经在现场了，今天走到哪里了，走得怎么样？两位可爱的小宝宝们现在走到哪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啊，相信 很累哈。 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走到了我们的这个终点了。我们终点呢，今天还有很多的这个项目给大家，其中就有我们非常就像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一样的项目，是雪上的项目啊，它是一种这个免费为大家体验的一种滑雪的这个项目，有单板啊，双板啊，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雪上的感受。还有我们的很多这个工作人员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纪念品，包括我们的中国邮政啊，还有一些邮票售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长走大会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纪念品带回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嗯， 是，我也要去看一看，直播结束了以后，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去，留作长走的一个纪念。其实每一次都可以带一些纪念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衣服哈、背心，还有我们的手环呢， 对， 都可以存起来。 而且我们组委会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矿泉水啊，就是咱们长沟的非常好的 圣泉水， 对，圣泉水，还有我们的玉堂贡米啊，这个每届啊都是大家非常欢迎的这个纪念品。相信这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也领到了，不知道今天的这个看我们的有一位朋友走过我们的直播间前拿了2袋玉堂贡米啊，非常的漂亮啊，您回去可以尝一尝啊，这个是我们的长沟的这个矿泉水啊浇出来的水稻产的米，味道非常的好。那我们下面呢，先听一段片花。 当第一缕春风吹过脸颊，当第一株嫩芽破土而出，生命的活力正等待绽放。 来，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大家加油。 感动10年， 我今年70岁，有幸能够参加这次大会吧，就是为了健身，为了健康，为了绿色出行。 虽然累吧，但我觉得特别值得。 在长走的脚步中，我们见证了基金小镇的蓬勃发展。 我们是首家基金小镇项目，日前在房山成立。 致敬改革开放40年。 今年是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那今天我们回首过去，我们国家在过去40年的的确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人们非常 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区旅游文化节 FM107 FM969 全程现场直播。春天充满生机，春天给人希望，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在这个春天携手前行，再次出发，共同奏响春天里属于房山的新篇章。 这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也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北京、雄安、固安、涿州、盛芳、秦皇岛，2018涂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课程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这里是2018国际长走的现场，在现场呢，我们要播发一个寻人启事。一位叫钟泽明的小朋友，12岁，上面穿的是绿色背心，然后穿的是蓝色的长走服，下身穿的是黑色的长裤。请这位叫钟明泽的小朋友，钟泽明的小朋友啊，不要着急，然后呢赶快到下车的地点，你在哪下的就到那个位置去找爸爸妈妈，或者呢是联系身边的志愿者，也有一些好心的朋友呢也帮助一下钟泽明小朋友。他穿的是一个绿色的背心啊，是蓝色的长走服，下身穿的是黑色的长裤，请大家帮忙寻找一下。 嗯，钟泽明小朋友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呢，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大家知道了。您如果看到啊旁边有这个穿警服的警察叔叔呢，你就找警察叔叔。如果记得父母的电话呢，就给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在哪儿了。如果你离这个咱们的终点站比较近的话呢，那最好就到终点，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也可以，到终点也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相信你的父母呢也在找你。 嗯，是的，这些小朋友来到现场啊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棒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我也觉得有一位就是刚刚我提到的4072的朋友说的特别好，他说爱生活爱运动要从小做起，我觉得他这个小字儿啊让人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富有这个感染力和行动力啊，一个小字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大美好的未来。陶峰，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祝福今天来到长走现场的所有的小朋友们，想你的365天。 好，我们跟大家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走进。 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这次大会吧，就是为了健身，为了健康，为了绿色出行。 虽然累吧，但我觉得特别值得。 在常走的脚步中，我们见证了基金小镇的蓬勃发展。 这是首家基金小镇项目，目前在房山成立。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 今年是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今天我们回首过去，我们国家在过去四十年的的确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区旅游文化节 FM107 FM969 全程现场直播。春天充满生机，春天给人希望，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在这个春天携手前行，再次出发，共同奏响春天里属于房山的新篇章。 只是我的世界，生命如水，有时平静，也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这里是2018国际长走的现场，各位好朋友们，我们最后还要坚持长走在路上。在长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现场播发一则寻人启事，就是刚才播报过的钟泽明小朋友，12岁，上身穿的是绿色背心，蓝色的长走服，下身穿的是黑色的长衣裤。请到下车的地点去找爸爸妈妈。这位钟泽明小朋友，不要着急，去下车的地点去找爸爸妈妈。好，这里是2018国际长走现场的一个最后尾声部分了，真的非常感慨哈，时间过得很快，白驹过隙，我们长走已经走过了10年，长走10年可以说是亲情之旅、爱情之旅、感动之旅，也是风景之旅。本次长走呢，也是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一个系列活动。我们请各位来自各方的朋友一起来关注房山区旅游文化节的好多的一些活动，像琉璃河牡丹文化节呀，还有咱们的幽兰山坡峰岭踏青赏花节呀，还有端午节的云居寺，这些系列的一些活动。那各位听众朋友，场内场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持续的收听和收看，谢谢你们的关注。美丽的房山长沟欢迎你，改革开放40年， 积极也20年， 长走 10年。 到此， 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落下帷幕。 陶峰，佳佳，我们在直播间再次感谢所有场内外朋友的关注和参与，有一些听众朋友也非常的热情啊，比方说刚刚那位没那么简单的朋友说，我是一直都听着969运营，那可能是一位司机朋友，他说没有想到今天在家乡听到了现场的直播，他说好开心呢，然后发来了一个笑脸。确实是，还一位扎西的朋友也刚刚最后时间加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当中，感谢所有微信互动的朋友，感谢所有在我们的网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的精彩的留言。 好，感谢大家， 我们非常开心啊，今天。 今天呢，有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的长沟来参加我们的长走大会，相信呢，在我们的长沟这么美丽的地方呢，一定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长走大会的直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是这样了，真山真水真美丽， 长沟长走再继续，我们明年见， 朋友们明年见，拜拜。 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啊？被爱迷惑，不上不下。